阿芝，阿芝，快点儿！ 来啦！ 再醒来已经是在医院，周欣陪在他身边，刚有意识，季彤腾地翻起身，警惕地环顾四周。这是哪儿？ 啊，医院。彤彤，哪里还不舒服吗？ 何峰呢？ 什么何峰啊？ 何峰！ 哎，彤彤，你别吓我呀，怎么又胡言乱语起来了？ 周回去买晚餐了，刚出电梯就听到了季彤的呼喊声。 何峰， 他快步跑回来，拦住狂奔的女人，捧住她的脸。 我在这儿，阿芝，我在这里。 你别丢下我。季彤看清他的脸，一阵错愕，随即紧紧地抱住他的腰。周回轻抚着他的背。 不会的。 季彤身体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这一晕反倒好了许多小毛病。他不是睡了，也不像从前那样总是没力气，整个人懒洋洋的。如今吃得香，睡得棒，精神好许多。他每天都主动拉着周回去健身，对此反倒是周回有些不适应。 怎么突然变勤快了？ 我怕我死得太早，留你一个人，要好好锻炼才是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多了些不好的习惯，比如更加嗜酒。为此，周回总是到处藏他的酒，或是偷偷喝掉，倒掉一些。他比从前深沉了些，总是喜欢一个人坐在花园里发呆，有时望着天空，有时听着大地，有时趴着看几只蚂蚁搬东西。周回拿了杯柳橙汁给他，季彤微笑着接过来。坐。周回坐到他旁边，季彤的头靠向他的肩，喝了半杯放置一旁，捏着他的手指玩。我们去炸了小鬼子的家吧。 你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？ 我像是认真的吗？ 像。 那你跟我去吗？ 好啊。 你去吧，我才不去。周回顺势去吻他的嘴唇。大门铃被敲响，周回松开他，起身去开门。是一个送快递的小帅哥，抱着两个箱子，背了一条黑色长筒。周回亲手拿回来。 买了什么？ 挂载。季彤起身接过小箱子，往书房去。周回跟着他进屋，将包裹拆开，取出里面的东西。季彤把宽大的毛毡铺上，将一支支笔取出来挂在笔架上，大大小小的瓷盘一一摆放好。他买的是天然矿石颜料，另有两根墨条和砚台，皆需要手工磨，虽然麻烦了点儿，但出色是管类颜料不可比的。工具收拾完毕，面前铺平一张半生宣纸，他用墨条磨出些墨来，试了试色，品质还不错。周回站在一旁看他。 画什么？ 就窗外那棵树吧。喏，帮我磨磨。周回接过来，捏着这小玩意儿在砚台上来回滑动，手生得很，两笔下去，季彤便揉了纸。 扔掉干嘛呀？很好啊。 不好。太久没画，手生得很。他又摊开了一张纸，重新下笔，手不听使唤似的，还是不满意。他又要揉掉，周回捉住他的手。 画完再说。 不似工笔，写意很快，皴擦点染，很快便画完两幅。墨磨得有些多。周回杵在一旁看着两盒颜料，捏出一个小瓶子，倒出点碎末出来， 手蘸着水捻了捻，立马晕开漂亮的深蓝色。 这个能洗掉吧？ 不能。 那我的手怎么办？ 谁让你乱碰？季彤手指沾墨水点在他的鼻头，见他当真笑起来。我怎么说什么你都信啊。周回身体前倾，攥住他的衣领，扣住他的下巴，蓝色站在白皙的皮肤上，清润好看。 敢唬我？ 谁叫你不惊唬？周回直接爬过桌子来到他旁边，小蝶落在地上，磕破了一脚。啊，我的碟子！ 再给你买。 雨落，他将笔墨纸砚全给挥到一边，提着他的胳膊，把他放到桌子上，一阵缠绵，他克制着停下来。 我去拿套。 我们要个孩子吧。季彤勾住他的脖子，把人拽回来。周回愣住了。 你想要孩子？ 你不想吗？ 那我们去领养一个。 为什么要领养？ 生孩子太辛苦了，我不想让你受累。不许笑，我是认真的。 你喜欢孩子？ 我更喜欢你。怀孕的话就算高龄产妇了，你身体又不太好。 我会好好锻炼的，调养身体，而且现在医疗很发达。不许走，我想跟你生个孩子，一直想。季彤夹紧他的腰不让他走。窗户开着，外面吹进来暖洋洋的风，将身上的薄汗吹得更加黏热。周回瞥到桌角的颜色，忽然停下动作，靠向他的耳边。 你不知道我在上海时候的代号吧？ 嗯。 花青。 原来是你啊，我还以为会是个美艳的女特工。 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？ 大概知道。季彤手按进小蝶里，沾了一掌蓝色，故意抓了她满身。从前在山寨画画，这是我最喜欢用的一个色。